什么？就圣元叫我们去买生父子嘛，就这样而已，一句话带到就好了。哦，那个啊，那个等到八点半下课再说吧，好不好？你们下课之后，因为有些人要早回家，我不敢太晚下课嘛，啊、哦！而且你不用说出很为难的表情，就一开始就答应了，这没有什么，对，就不用觉得你替我添麻烦，不会啊，上课上的短啊，我比较不麻烦，我可以省力啊，对不对？那上次提到那个竹叶的时候，有同学的问我说，那老师竹叶有很多种，对不对？有一种比如说像很多中药材哦，它那个在写药单的时候会写淡竹叶，就上面加一个淡。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呢有一种不是像竹子而是像草的东西，那叫做淡竹叶。可是我们一般药房买的竹叶，你如果写淡竹叶，它会给你竹叶。所以因为竹子也有哪一种竹子比较苦，哪一种竹子比较不苦，那不苦的竹子称为淡竹之类的，就竹子有很多种很多种种类。那也就是说，我只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松的回答，就是一般药局买的竹叶也就可以用了，那就是差不多我们入药的竹叶了。那仲景方里面用的竹叶就是竹子的叶子，那有一些特殊的偏方所用的淡竹叶，指的是那个草本植物的，那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教到过、啊、没有教到过，那大家有人知道一下就好了啊。如果有遇到那个方他特别强调要用草本的淡竹叶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写那个东西的医诊会提到说不是要用竹子的叶。那至于其他种的不好用的竹叶，反正现在自然淘汰嘛，中药行也没有了，所以就不太有问题。那还有同学提到说，上次讲到留下一个疑问，说易经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易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这实在是很难回答，就是他因为那同学提出一个寄 email 给我，说是会不会是什么指甲增生，或者是那个肌腱怎么样？其实真的有可能，因为是肝属金，对不对？指甲也是金的末梢，或者就这一类的东西，有可能是古时候说的易经，只是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资料。我要处理这个议题的话，必须回去查，比如说各种治那个指甲增生的偏方，然后去找说这些里面有没有用到竹叶之类的，哦，才会知道。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易经我们还是就临床上要怎么样处理，我现在还不能做很好的回答啊、哦。那如果同学比较用功，再来告诉我好了。反正我觉得我们这个课还是要顾到一个中轴嘛，就是我们要认识一些仲景方的辩证，还有神农的草经讲什么。那有些东西可能还超过我目前的医术的范围啊、哦，就我还没有学到那么完整，所以就姑且让我逃避一下啦。那我们今天上次讲完大小承气汤啊、哦，那今天要讲桃核承气汤。桃核承气汤是一个破淤血的药，我觉得最近好像教的课比较有赶得上时代潮流了。这个礼拜群众教还有用过白虎汤，是白虎还在白虎人参，白虎人参就半夜突然渴得不得了，发阳明病哦，然后吃了两克颗中呢就好了。所以陈助教那时候有点在提醒我说，那如果你是吃颗中的话，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因为这种寒的清热的药吃下去以后，你的胃口就搞坏了。尤其是颗中和白虎汤里面有放知母，对不对？这种很寒的东西，那陈助教就提醒同学说，要回去看一下金方实验录白虎汤的案例，有一个案例说是吃了白虎汤之后啊，脾胃就功能就不够好了，那可能要吃很长一段时间的什么四君子汤或什么，把脾胃功能再慢慢调回来啊。就是有的时候药还是有点副作用的。那各位都是台湾人啊，那台湾人都是比较体质偏寒凉的，对不对？所以用寒凉药的时候要比较小心它的副作用。那也就是这个季节也差不多，有一点白虎汤症会出来。其实我最近也好几次觉得，可能是最近天气的关系。我这两天也有吃桂枝汤，因为有一点小感冒，因为天气很热。然后你在很热的时候，然后忽然上公车，你发现你没有穿足够的衣服去挡那个冷气，所以公车也好，室内也好，那个温度比外面冷非常多。那个时候回家吃桂枝汤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吃桂枝汤的同时，有一种燥热感。 那个燥热感差一线就变成葛根汤或者白虎汤或者是那个调味神器汤了，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你受的寒很可能会很容易转到阳明的区块去啊，所以同学自己在家里面辩证要小心，因为《伤寒论》虽然是很好的一本书，可是一定也要你们要很用功，这些辩证的细节都要清楚，不然的话吃错的药也不是很好。那我有时候教药啊，都教得很细，我说教得很细的意思说我会说你要有这个症才能吃这个药，那其实有些同学会回馈给我一些意见说啊，老师我上次什么病啊，那我吃了什么药也好啦，就有的时候你吃在我的教学里面好像你吃错药可是你也会好，真的什么药都有一定的疗效嘛，对不对，人是一体的啊，那刚好也会吃好，那也就运气不错，算你运气不错，但是我总希望我教书要教细一点，有的时候糊里糊涂也会医得好的啦，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桂枝汤对吃葛根汤对吃麻黄汤也会好，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有些人他什么阳明病吃五苓散也好了，那我也没办法，就是他就是有些情况他的人的整体好像一个运作通了就什么都通了，但是我教书还是站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好不好啊，因为伤寒论是这样，如果你百分之百吻合书上讲的，而你百分之百照书吃药，通常都会一定会好的。那如果你是不完全照书生病，不完全照书吃药，那就是有点碰运气，就是或许会好，那个可有效率会稍微降低一些啦，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破瘀血的药，我们就从桃核承气汤啊，慢慢教到这个底当汤。我们来看桃核承气汤的7支78条啊。他说，讲到桃核承气汤的时候，同学就要稍微记得一下，我们从前讲五苓散的时候，有讲到说，你这个沿着太阳经传着的这个感冒这个邪气，到时候传着传着，终于传到太阳府。那传到太阳府就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蓄水，一个是蓄血。就是如果你是传到太阳府，跟太阳府的气氛纠结在一起，变成太阳府的气化机能跟邪气对消灭变成不好了，那就变成五苓散症，对不对？这个大家上次讲过。那如果你传到太阳府，就是传太阳府就是膀胱了啊，传到膀胱，让膀胱在抗邪。那当膀胱要抗邪的时候，膀胱也会产生热。那这个热可能会把你膀胱外面小肠前面的那个地方的那个血管啊，弄到血都干在里面了。那血一旦干在里面之后，这个人就会产生蓄血症。那桃核承气汤是太阳病的典型的蓄血症的比较轻的一种典型，比较重的那种是用底当汤啊。那我们先来看，他说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那其人如狂，那就是当那我也讲到说，《黄帝内经》里面有讲说，血如果淤积在下焦的话，人就容易发狂；那淤积在中上焦，人就会健忘。那为什么会变这样的？其实真正的道理我也讲不明白，也有人给过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说淤血在那个地方会产生一些瓦斯还是什么成分，那流到大脑的话脑子会受影响，那你们要这样想也没关系啦，反正真正的机理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嘛。那至于说但是是不是啊，那至于那还有也有人说是太阳经有一条别络啊，那条别络是直接通到心的，那也就是说有人说就是能量不对，所以太阳经的那个热血会冲到人的表面意识的心里面去，所以灵魂会受影响等等。那这个人他的那个血瘀在那边，其实人体也会自己想要排除这个瘀塞的，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瘀塞排除成功了，他自己会下血，就是这个血可能从小便或者从大便喷出来，就是你小便或者大便的时候会带血，那是代表你的血已经自己找到出路了，那这样子血自己下来了，那这个人就会好啊。那如果其外不解者，太阳病的外症就是什么头痛、项降、恶寒、脉浮、有汗或无汗等等，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条太阳经的邪气慢慢慢慢传到太阳府，也就是膀胱，对不对？那你如果 它一条太阳经上还有邪气，你当然要先用桂枝汤或者麻黄汤或者什么青龙汤把这个邪气清干净，再来清淤血啦，对不对？不然的话，他火车还在到站当中，你先让第一个劫车厢的人下车了，把淤血打掉，下一节就马上进站了，那不打不完吗？对不对？那个人流血流多久啊？所以大家要先把那一整列火车了结掉，才能确定只剩下太阳府的淤血。那如果呢，这个尚未可攻，就是还不能把那个淤血打掉，那先解外啊，先吃桂枝汤啊，什么发汗啊，把这个外症解掉。那只但少腹集结，就只剩下少腹集结才可以攻。那这个桃核承气汤的腹症，通常是你摸的话，就是你的小腹啊，会比较偏两侧，而且会左侧比右侧严重。当然，任何一侧，如果你现在你没有发狂，对不对？所以你按现在不会很痛。可是如果你这地方有淤血，膀胱旁边的那个血管都淤住了啊，你稍微这样子推一推就会很痛。所以记得这些地方，如果你平常推不痛的，你现在可以先推一下你不痛的感觉，那到时候万一有淤血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子按一按会痛的啊，那就可能是桃核承气汤症了。那还有一些确认淤血，我可能教过说按血海穴，对不对？就是找一个对面的人抱住你的膝盖擦擦看。那如果小腹按也会痛，血海穴按也会痛，那这样子蛮可以确定它的，那这样比较能够用打淤血的药。那这个少腹集结啊，主要就是有淤血的时候小腹会很怕按，然后硬邦邦的。那至于说其人如狂，我上次有点开玩笑的说，如果那个病人来找医生讲话越来越容易兴奋，对不对？那也会说会如狂，那已经完全疯掉，就是发狂。但是桃核承气汤有没有可能遇到也是完全疯掉的状况？也是有啊。就像我认得的别人，就是一个好像有一个人哈，他到那边去，然后跟他聊天，然后那个女孩子女病人啊，那女孩子就说自己是神啊，那什么上帝派来的使者啊怎么样，然后就讲一些这种类似很奇怪的话。那这种话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大概已经疯了啊，就是不是疯到像疯人院那种疯，但是就是他没有疯到你可以把他关疯人院，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人很不对劲，那这样也可以算如狂，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是用桃核承气汤，就再确认一下有没有淤血点，如果有的话就马上把淤血打下来哦，那你会发现好惊人哦，那你就不疯了啊，这是蛮好玩的一种治疗的手法。那这个那桃核承气汤啊，它基本的这个配比，看啊，它有大黄，有甘草，有芒硝。那大黄、甘草、芒硝，这都有点像调味承气汤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要把这些热，因为它有热瘀在那边，大黄、芒硝在推送它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热也抽掉，所以这种很寒泄的药还是要放。那你放的桃仁的话，那桃仁我们从前有没有带到过啊？好像教杏仁的时候有带到过，就是说杏仁是肉是黄黄的，越靠核越白，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把肉里面的气降下来。而桃仁的话，肉白白的，越靠核的地方越红，所以它可以把肉里面的血降下来。那这个桃子啊，这个桃仁呢，主要在这里功用就是把这个血能够滑下来。就是这样子，能够把那个血啊，桃核，对，桃核，你要问什么？桃仁就是桃核，桃仁就是桃核啊，就是已经把它剥出来了嘛，那个桃肉就不必了嘛。那，对不起，这个桃核也就是要把那些仁剥出来了，就是桃核仁。那中药房都帮你剥好了，你也不用伤什么脑筋。那这个。桃仁呢基本上就是通血的药，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一本书，是《医宗经鉴》还是哪一本，还是什么啊，汤博歌诀哦，竟然说桃仁是润燥，他写到桃味神气，不是写到桃核神气，他还说桃仁是润燥，那我觉得这样子写有点偏啊，他虽然有，因为凡是人都能够润，就是因为它有油嘛，杏仁、桃仁什么人几乎都是润的啦，那 只是桃核它有更多的力量是把这个血拉通啊。那至于桂枝，桂枝在这里二两的桂枝大概的用途就是让你的血能够通畅，就是在这些很寒气破血的药里面加一个通血的药，让你的血管能够好像能够冲张开一点啊，让这些药性能够通畅，所以桂枝这里就当作是这个把这个血分打通就连接在一起的药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这个桃子啊，桃子是一棵树啊都可以用的药，还蛮好玩的。这个桃花其实像日本人的樱花，我们中国人的桃花都也是差不多，就是春天的时候开的都很灿烂。那你想想看，会开得很灿烂的话，它的冲击力是不是就蛮强的，对不对？所以桃仁的话治淤血，血痹甲，邪气，杀小虫啊，这个去虫的药方，我们因为去虫有另外一个主轴的这个药的思考，我们现在打虫药比较少教了，我们这个课就什么药特别能够杀虫这种我们就先不带到好了。那这个至于像桃花啊，说杀住恶鬼，令人好颜色，你像那个花开得那么灿烂，它一定是有好像很强的那种爆破的力量，所以代表它有一种类似阳气的东西就能够通啊，所以它能够把身上的一些邪气逼散。那桃花主要的实际上临床的功用是桃花是蛮能够把血散掉的啊，只是会有一点伤元气。从前呢好像什么隋炀帝的时代还是什么样，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方剂有留过一些方剂，就是用桃花粉啊，然后加什么冬瓜仁，再加什么，就吃了之后就会瘦腰，就让宫女的腰能够瘦。那我想它一定是在就是历代的美容方这类的方剂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桃花比较破血比较伤气，所以到底吃了会有多少副作用哦，我就很难说，所以我不敢推荐，我只能说哦有这么一回事。那至于它是美容药来讲，它是蛮就历代古代唐朝以前的美容药好像还蛮有效的啊，说到这个东西。那至于说桃消这个桃符，对不起，念符啊，这个桃符是这样子，是有一个桃子一直没有从树上落下来，然后桃子是夏天结果的，对不对？它放了一个冬天都还没有落下来，然后那个秋天中它的肉都已经烂掉，剩下一个破破烂烂的桃核还粘在树上，那东西叫做桃符啊。那它的又有一个外号叫做鬼骷髅啊，就是变成鬼的骷髅头啊，鬼骷髅。那但还有别的药也叫鬼骷髅啦，所以不是它不是唯一叫鬼骷髅的药。那这个这种已经成精的桃仁会怎么样呢？说杀百鬼精物啊。那你要先告诉我什么叫百鬼精物，我才能知道怎么用这个药啊。如果现在已经不认得什么叫百鬼精物了，那我们也不认得桃符是干嘛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中国古时候法师做法还有用桃木剑，对不对？就这个树本身的那个能量是有这个调子的啦，所以多少都会带到。那至于说桃毛啊，桃子上的毛下血甲，寒热积聚，然后还治疗人的骨子，那就是让人能够生孩子。那对不起，我用药从来没有用过桃毛，所以我可不可以这边跳过？我想如果有人有血甲有寒热积聚，我有很多对我来讲更好用的药，如果有人生不出孩子，我有更好用的药啊。我想我不用去，这辈子不用去刮到桃的毛了啊，所以就算了。桃子上的毛啊。那至于说桃肚，桃肚什么，就是桃子上长的虫啊，那可以杀鬼避不祥，那是虫啊，吃桃子已经得到桃子的精华了啊。那你吃这个虫的话呢，你的很多身上的皮衣灵就会离开你之类的，那你们自己吃啊，我不管。那这个桃花这种药啊，如果要说实际上的运用，比如说桃花是能够走泻下降的，甚至是通大肠通得很强。就像古时候有一个人的他呢病这个水饮，就是身上的水代谢不良啊，整个人肥肥满满的，然后大小便都不通啊， 那人吃桃花就可以哇大小便都通下来，然后身体就瘦下来。可是这个东西是只有那个人元气很够才能用，不然的话这个损气耗血到最后人会虚死啊。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桃花要拿来美容一定要很小心，不是真的说吃久了会好颜色。你要好颜色，我宁愿你每天吃四君子汤、当归补血汤，或者合在一起变成什么人参养荣汤啊，这个比较是王道一点吧啊。那再来还有像有一个人像张崇正的《如门世亲》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个妇人啊一直拉肚子，拉了好几年，什么药都吃过都吃不好。那张崇正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是身体有积聚这个痰饮，所以才会那个身体里面，因为身体要排除那个痰饮一直排不掉，所以才会一直要拉，可是又没有办法拉出什么名堂。所以他就叫那个桃花落的那一天哦，去地上让人家拿那个荆棘的那个刺啊、哦，去串起那个桃花瓣，因为还不要用手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人的手会把一些那个药性吸掉。这个东西像我们中国古时候不是说什么做药不要被孕妇看到或怎么样，对不对？不要被孕妇摸到。那你不能说它一定错，因为像比如说像是人啊，不要说女人，男人也是一样。男人比较虚的时候也会从别人身上吸到气，就像那个人很虚，你一把脉你发现脸都虚了，人是会从外界吸收能量的生物。那在女人的 MC 的期间也是她的一个太旧换新的时候，所以曾经哦，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家店，她那个种那个万年青哦，长得好好哦，然后我就问她店员小姐说，你们怎么可以把这万年青种得那么好？那店员小姐就说，或许你不相信，但是我们就是 MC 来的时候，我们就谁 MC 来我们就不碰那个花，所以那个花那万年青才能长得这么茂盛，就是人家这样跟我讲嘛。就是可能我们在有一些身体新陈代谢的时候是会从一些东西吸到能量的吧，所以有一些药在配的时候，就说像孕妇这种东西，不是这种东西，就孕妇啊，就是对不起，我真的是太恶劣了，就非常的杀人主义啊，会被女权主义者打死。但是就说那个，就当我们人体在一些转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吸收很多能量，那这样子的话就请他去找一个福利通天去吸收，这样子就让他的吸收对象是地球，这样比较安全。如果他吸收对象说我这关生气完的话，我就亏大了，对不对？就是大概是有这样的想法吧。然后他就说刺这个桃花瓣啊，就刺好像十几朵桃花的那个花萼啊，还是花什么，反正就是用面活做饼，然后吃了，然后就不到一两个小时就哇大泄，然后六七日呢，就在六七天里面拉了几百次，然后后来就慢慢好起来了。其实故事告诉我们说桃花也是很烈的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尝试。那至于说桃花每次都是中国人都是跟神仙故事连接在一起的，对不对？好像神仙住的地方就有桃花怎么样的。那这个像是这个仙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阳气练到极点的人，那鬼这种东西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阴类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吃了桃类的东西，它可能是可以把这个就是稍微能够排除一些邪气吧。那但是这种阴邪类的东西好比说你说这个人发疯了，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人鬼上身了，那你给他吃了桃仁他就好了，那你是不是很容易让你觉得桃仁可以驱邪，对不对？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哦，那桃仁可以逼退平一灵啊，所以你要从平一灵，就是平一在那个人身上的鬼魂，那这个到底哪一边的解释比较对，那我不敢讲，所以只能说都听一听啊，就是传统的观点嘛，可能这些思考都是有的。那这个桃仁用50个啊，然后呢用水7升煮腾煮成2味，然后芒硝都是煮好以后才混进去的啊，所以就是7升煮到2升啊，煮得蛮浓的哦，然后呢再放芒硝再热一热把它搅化掉，然后每次只喝半碗，然后应该会拉吧，就是用桃核水鸡汤会把血拉下来。那至于是拉在前阴还是后阴就不一定了啊， 就是可能从大便下来，可能从膀胱下来的小便下来，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认识的人体啊，就像是科学家的番茄，科学家不是说测不准原理吗？一个番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是不是还是一个番茄，你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中国人也会觉得你的人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也不会知道。所以这个血到底从前面下来后面下来，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通路吗？对不起，不知道，不要管它。哦，真的是这样子。你在开中药你会发现说，哈，为什么我弥漫在整个腹腔的脓用大清头汤可以全部排掉，它从哪里出来的？不知道啊，身体会自己找出口。反正关在这个身体的体腔里面的东西，就当它是什么暧昧的存在啊，就是不用太讲究解剖学了啦。那这个可能之后我会提到一下，就是比如说我讲待会之后我会教到牡丹皮哦，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教中医基础班有一个班，我也提到过，就是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做石田秀实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气流动的身体。他就说中国人所认识的身体是一个流动的东西，不是像我们西方人认识的身体一样那么固定的东西，它有很多很多能量在流动构成这个身体。那他就说如果在道家的修炼里面啊，你要观想自己的内在，比如说这个运气啊、练功啊什么，你能够观想的让它变成有一些观想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比如说黄庭经有分成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黄庭中景经之类的啊。他就说你在观想的时候，什么东西叫做外景，什么东西叫做内景。比如说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是内景，为什么是内景？因为在中国人的那个看法里面，心肝脾肺肾都是不固定的，都是能够流动的存在。那什么东西一定被归类成外景？就是骨头，因为人的骨头大概不会流动的太明显，所以你身体里面完全硬邦邦的固定的那个东西呢，是处于外景的范畴，就是它是物，不然的话你的灵魂跟它有连接的，就是属于心的范畴。所以五脏六腑在中国人的观点都是属于心的范畴，是属于内景，是属于流动的身体。那到了骨头才是属于外景，属于非流动的身体。那所以如果你的骨头被打断了，那你就要去找个医生把它扳正。那这个你要说什么吃一些什么很好的药让骨头自己会扳正，那还不太容易啊，因为它已经不太属于流动的身体的范围了，对不对？所以倪海厦先生才会说就骨头断了找西医，牙齿痛了找西医，对不对？这个因为那是外景嘛。那但是如果你的内在的能量还能够支配的范畴内的东西，就算是内景，就是流动的身体，不是固定的身体。那是这样子。因为我这讲的是因为那个提到，就是因为后来啊，待会我们如果今天上课上到会上到牡丹皮，那牡丹皮它以后会上到啊，牡丹皮是用来泄阴中伏火。那这个阴中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外景之中，就是那个完全属于物不流动的身体的那个部分里面的火。那当然也包括五脏啊，又包括什么，就是它那个比如说骨头里面的火，它用牡丹皮来泄啊，就因为骨头是固定的阴啊，就不是阳，阳的部分就是流动的身体啊。因为那时候他带到那个，所以我才提到这件事。哎， 对，从何成绩他的大黄跟那个囊消都囊消比较小，那我们是要那个这四种成绩汤要怎么去分别？桃核成绩汤要怎么去插在这两字中间？ 哦，那个同学问说桃核神气汤跟大神气汤、小神气汤、调和神气汤的那个黄消大黄比例都不一样啊。那各位大黄一样，那是这样子，桃核神气汤是一帖破淤血的方，所以它不用跟三神气汤放到一起去比，就是大黄在这边已经变成打淤血的药了。所以哦，那个不一样不一样。同学问说不是按起来都硬硬的，大承气汤那个硬是肠子里面塞满大便啊，桃核神气汤那个硬是因为肠子外面那一块地方有淤血，按起来是不一样的啊。大承气汤要硬的话是整个大肠小肠的区块按起来都硬都会痛，那桃核神气汤是那种膀胱周围那一块会有痛。那如果你 不能分辨人家爱学海嘛，就是学分的事情跟气氛的事情啊。那陶学家是迫于学啊，所以不是治便秘的啊。还有就是同学，上次我在教完大法神气汤之后，我回家有点担心，同学该不会有人误会说三法神气汤是治便秘的药吧？哦，其实不是哦，同学要小心哦，神气汤不是治便秘的药，你如果用神气汤治便秘的话，拉到你的肠胃都没有元气了，你以后再也大不出来了，你懂我意思吧？就便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哦，不是这样子做，便秘你一定要用润的药、疏导的药，还有用补药，就是让肠胃的机能恢复为优先嘛。那很多人的便秘都是很虚很虚，所以便秘，但他已经吃很多生了，常年吃什么水果啊或怎么样，他肠胃不太会动了，所以就便秘了。那个要以增加肠胃的活力为主，但那个便秘是那种便秘是要用一个比较长程的调理。但如果你不能等待它长程有效果的话，有一些方剂，好比说像是大陆的火神派的吴佩衡医案之类，他会在一些很补脾胃的药，比如说理中康结构或者是附子理中康结构的药里面加一些大黄，帮你大黄，当然你的大便还是倒下来，但基本上是以补药为主的，这样能够明白吗？就便秘要用补，基本上除非你是这种阳明高烧的急性的便秘，就什么大汗高烧，否则的话便秘，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便秘是虚症，你们应该是分得出来自己的便秘可能是虚症吧，对不对？就当然可能有些人他特别什么阳实的人，那他可能会是因为实症而便秘，但是大部分的一般民众的便秘那都是因为虚才发生的嘛。比如说因为他的这个，比如说有些人的便秘他的这个肾的元气不够，以至于他没有足够的精液可以从肠道分泌出来，他肠道永远是干干的，他就一定要补阳哈，让他那个肠道能够润，那那个也不完全是补阴啊。那要补阳又能够润肠的药是肉苁蓉啊，从前讲过，就是你那当然肉苁蓉可以真帮忙跟很多润药搭在一起，比如说什么芝麻啦、火麻仁啦，或者是蜂蜜啦，或者是反正人字辈都可以哦。你买花生仁去蒸的烂烂的，每天吃一碗花生仁也都可以润肠的啊、哦。反正人字辈的都可以润肠，那你自己搭照自己口味就好了。那要再帮忙润肠，蜂蜜也可以啦，当归也可以啦，怎么样？反正基本上以这个芝麻、花生什么这种种子和人类的东西搭一些肉苁蓉，那再怎么样啊？如果比较轻微的话，你光是肾气丸加肉苁蓉就可以好很多了。就看，然后肠胃不会动的，那我们以后教理中汤的时候还会讲到有一些那个，如果肠胃不会动的话，理中汤要加黄芪还怎么样，然后再加蜂蜜啊怎么样的，就大概那样的加减法。那还有像我们小建中汤也说，腹满者去大枣加枳实，对不对？那小建中它本身也很润啊，对不对？所以你做小建中汤，做小建中汤的煎剂也可以去大枣放枳实，那这样的肠胃也会比较能够蠕动啊，有很多方法，对不对？用补药能够解决就用补药解决，再不行的话我们才会用到这个泻药啊。也不是用补药啦，就是说你自己比较，如果是比较虚的人的话就需要用调补的，那当然做运动也会有效，对不对？我觉得做运动对于通大便是有效的哦。如果我完全坐在那边不动，也是会觉得好像大便不是很通畅的。但是唯一可以确定没有正相关的就是吃青菜水果吧。我跟你讲，真的纤维质是有用的。如果你叫我吃很多青菜，可能大便也会比较通畅。可是，像这边学中医的同学或者是助教，他们就有说，老师，那你说吃水果太冷不好，那我就很久都没有吃水果，那真的会发现说其实大便也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因为不吃生菜水果便秘这样的事情。所以那现在这个广告一天到晚说要纤维啊，然后大便才会通啊，那个恐怕就是谎话了哦。就是因为在座几乎很多同学没怎么再吃纤维，大便还是好好的，所以那个就比较偏于神话或者谎话的等级哦。那神话跟谎话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我讲过好多次了嘛，就是因为有人需要把水果卖出去。那桃核神气汤是一个比较轻微的淤血的方子，而且它用这些药啊，像后面的什么底姜汤或者是要教什么大黄直虫丸那些药，它 之后到抵达他到大黄石头湾，那个虫类药越来越多，而虫类药越来越多，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它的淤血越来越硬。在桃核沉积汤的那个当下，那个血只是不通畅，不通畅，开始变得有点淤塞，淤塞，开始就是那个血淤归淤，可是可能只是淤成果冻状跟泥巴状之间，还没有淤成完全的固体状。就像我们上次有人去同学去整骨要拔罐，拔出来那个血是又黑又浓的果冻状的血，那这样子的，那那个血只要再浓一点，其实就很难再流得动了，对不对？那比那个拔罐出来那个黑黑浓浓像果冻的血再浓一点，再拿去泡合成其他，到了底搭或者是那个大黄石头丸，那个都是有血块，就是那个血已经在血管里面都结疤了，那个就需要用到虫类药，可能是这样吧。我觉得我讲的超没说服力的，因为我不是女生，所以很多女科会看到的东西我不太有机会看到。有些同像我比如说我会听说什么大家月经里面会有血块，那月经里面的血块到底是什么样的硬度，我到今天是不知道的。就没有人挑起来掐掐看，对不对？不是你们会知道月经里面的血块是什么硬度吗？好、啊，所以这我也搞不太清楚。猪血汤那样子啊、哦？是这样吗？是怎么样？ 可以看得出来啊，你有时候在这个旁边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人就可以比较出来。 哦，好，反正现在都录不进去了啊。好，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这是也是我的愚昧无知啊，对不起。那所以这样随着淤血变得越来越老啊，用的那个比较厉害的药就要越来越多。那桃花沉积汤就只是这样，像比如说像有助教吧，就是他拔罐发现血都淤得很厉害，那我就说如果平常要保养的话，就吃一点活血的药嘛，比如说当归甩药散，那重点治月经痛的药，那个是，那其实平常吃的药把血的那种，好像它通一点的话，那种药也会有用啊。那就随便挑几种你喜欢吃，就不要说，我说随便挑几种，意思说你要吃桂枝汤，我也不反对啊。桂枝汤也是一个通行的药嘛，对不对？只要你不要吃上火，那当归甩药散是比较不会上火啦，吃了之后可以。那当然你要吃四物汤，我也不反对。啊，就是因为当归芍药散里面那个通血的什么芍药川穹啊，那四物里面也有啊，那四物还可以放桃仁红花炼桃红四物嘛，对不对？就是一般清淤血的药，那我们重景的清淤血的药已经药性都算比较偏重，像桃核承气或者是抵当那些药性，有的时候吃下去哇，那人很痛啊，就淤血被这样砸出来一样。那你要比较不痛的话，那比如说像清朝的那个王清任有写这个医龄改错这本书，那清朝的这个王清任的医龄改错啊，当然医龄改错的这个改错其实是越改越错了，就是他那个因为他是去解剖那个受刑人，然后就说哦，《黄帝内经》讲的那些东西都很多都没有啊，所以说那些是错的。但是我就说很多事你不要把它切开来看啊。我们《黄帝内经》的人认识的人体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在内部运行的流动的人体啊，死掉人是没有流动的人体的。所以就《黄帝内经》，你要觉得它是真的，那必须你找一个活人去吃药，发现果然吃了会有效，就会知道它的那个流动的身体是真的存在的，但是你从死人身上解剖是没有那个身体的。那他就提到说，因为他看到死人，发现说死掉的人啊，他的这个横膈膜下面啊，横膈膜里面全都是血块在里面，所以他就认为人的横膈膜是一个腑，叫做血腑。其实横膈膜会里面都是血，可能是人死了以后啊才会发生的事情啊，就肝里面的血渗到横膈膜去，可能活的人还不一定会有。但是无论如何呢，他是创了几个那个去淤血的方，比如说什么血府逐瘀汤、 少妇煮鱼汤、生痛煮鱼汤、通窍活血汤，这些东西都是，还有补阳还五汤啊，这些都是他创的，都是通血的药。所以如果你觉得底当汤或者是桃核神气汤你吃起来还是觉得太猛，那你也可以去买这些成方的科学中药吃吃看，那总是多少会有效。那如果没有效，当然吃强一点的嘛，这样子。像桃核神气，它是很能够把血分的热带走的。那白虎汤是很能够把气分的热带走的。所以吃补药吃上火，这两种白虎汤跟桃核神气汤其实有点用。就真的你吃到上火了，你把左手脉跟右手脉，左手是血分嘛，对不对？如果左手脉感觉上比较浮比较尖，你就很难过，你吃一点点桃核神气汤，比如说一个科学中药吃一克，或者是右手脉比较浮有点燥，就你吃0.5克的白虎汤，这样都可以让气氛跟血氛比较凉一点。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些进补的课程，那当你还不适应补药吃到上火的话，那桃核神气跟白虎汤一个凉气氛一个凉血氛啊，也是可以用的。那再来呢，底当汤啊，这个7支96到98，像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课结束以后，我可能就会开一个班，就是伤寒论一条一条照顺序读。就像我教到这里，就会觉得哦，真的是不照顺序读很可惜，因为桃核神气汤后面还有柴胡龙骨汤。那如果你把这两条放在一起，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都是看起来像发疯，可是那个风法完全不一样，等于是把两种不同的风放在你面前，让你去比对它。可是当我们跳开的时候，这个比对就比较不存在，所以我会觉得伤寒论逐条读过来还是有它的这个辩证上的用途的，只是我们现在只是教一个纲领，所以我们就以方剂的结构当作一个纲领这样教下去。那以后啊，以后可能会开别种的班，再照顺序去给大家上一次。反正伤寒论我都觉得读不到四遍要有感觉很难啦，所以也不太在乎多读几遍啦，我是这样想。那这个7支96条，他说太阳病6、7日啊，以太阳病来讲，6、7日真是蛮久了。所以在这个语法上面，6、7日已经有一点在告诉你说，这个病已经拖了一段时间了。因为你第一天、第二天的淤血很难变成底当汤症啊，你必须要到很后面，那淤血已经放在那边，放到都硬掉啊，才会变底当汤症。那表证仍在，表证仍在，你会觉得哦，这个人还是太阳病哦。可是呢，虽然是一个太阳病的状况，可是脉微而沉，可见的他的这个，虽然他是一个太阳经的病，可是以那种脉来讲的话，他可能他的那个身体已经正气邪气的那个专注的焦点已经移到某个地方。那会沉下去代表他可能，比如说这里指的是说他的身体已经有淤血了，所以他的那个病邪跟正气都在淤血上面，所以那个脉就往里面去了啊。因为淤血感觉比较下焦比较里面，然后呢反不结胸。这里为什么提到结胸，因为太阳症6、7日，然后表证仍在，然后脉微而沉。如果你们将来有读到我们以后别的课会教到大陷胸汤的时候，有的时候结胸症也是这种脉症，只是多一个怕人家碰啊。那所以要确认不是结胸而是发疯啊，要分开来。因为结胸症前面这些陈述在结胸症也会发生的。那结胸症很好辨证，因为结胸症是那个人的意识是很清楚的，就像腹膜炎那个盲肠那边爆掉，然后整个肚子都是脓，他整夜惨嚎，他的意识好清楚哦。如果你看金方实验录那个自己的腹膜炎，自己是大陷胸汤那个人的 PI 也是痛到死掉，然后觉得说糟糕我活不过今天，然后还是非常清楚的帮自己开药。所以结胸症很好玩，不会妨碍到你的脑筋的清楚度啊。就是所以有人说什么结胸症，有一点就是结胸症他痛得要死，可是人不会烦，那神气汤症也会烦之类的，就是说结胸反而不烦啊，但是他所牵涉的区块不会让你这个人烦，那这个人会发狂啊，那就是疯掉了。那他就说那是热聚在下焦啊，那这个少妇当硬脉，桃核承气汤只是少妇集结，对不对？这个硬脉就整个下腹部，你硬起来就是 呈现那种块状的下腹部。那有人同学要会说，那跟承气一样怎么分辨？承气它是一整块腹部了啊，那桃核承气或者是底肛汤都是下腹部啊。那小便自利者下血难愈啊，这个其实这里要讲到一点，就是张仲景的书里面提到血分有淤结的时候，往往会伴随一个陈述是小便利，因为这在医理上面是在说一件事，就是如果一个人是气分有病的话，他的膀胱气化会受影响，所以小便常常会伴随这个气分的不通畅而小便不利。可是如果你的病完全在血分的时候，你的小便是不太会受影响的啊。所以如果淤血淤在肠胃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大小便大便不通，可是淤血就算淤到膀胱，哎，小便有的时候还是下得来啊，会这样子。那他就说小便通的人呢，如果他能够自己把那个血尿得出来，那也就好了。因为为什么会好呢？他说因为这个太阳的这个邪热会随着这个血跟着你的小便出来而排除掉。我们不是说麻黄汤症的那个明确反应就是喷鼻血，对不对？同样的，这个太阳经之邪如果能够在血分找到一个出口，也可以顺便排除。将来在柴胡汤还会读到，就是月经也是柴胡汤排血的一个方法。那问题是血出不来，已经烧硬了。那比桃核承气汤要多的就是第一个是已经天数比较多，就是多过了好几天了。那第二个是小腹硬满的情况更严重了，第三个是人发疯的状况更疯了。那这样子就可能要用底肛汤。那底肛汤的这个用药的道理呢，就比较是用虫类药把已经成型的血块把它打散。那在这里的话，就要慢慢就要跟你们介绍虫，什么水蛭、盲虫、土鳖虫什么这样子，有一些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用法。那我们是不是留到下节课再来说？好，先停。那个停了之后，你们不要卖。